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二十一章蛇眼第八十二集。 半小时后，他回到公共休息室，发现罗恩与赫敏坐在壁炉前最好的位置上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回去睡觉了。赫敏在写一封很长很长的信，半卷羊皮纸已经写满了，从桌边垂下来。罗恩趴在炉前的地毯上，试图完成变形课作业。 什么把你绊住了？ 罗恩问。哈利倒在了赫敏旁边的扶手椅上。哈利没有回答，他沉浸在震惊中，既想告诉罗恩和赫敏刚才发生了什么，又想把这秘密带进坟墓。 你还好吧，哈利？ 赫敏问，从笔尖上抬起目光看着他。哈利心不在焉地耸了耸肩，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好还是不好。 怎么了？ 罗恩用胳膊肘支起身子，好看清哈利。 发生了什么事？ 哈利不知道该怎么对他们开口，也拿不准要不要说。就在他决定不说的时候，赫敏把问题接了过去。 是秋吗？ 他淡淡地问。 他在会后堵住了你吧？ 哈利微微有些吃惊，点了点头。罗恩痴痴地笑，看到赫敏的目光，赶忙止住了。 他还想干嘛？ 他装出随便的口气问。 他…… 哈利的声音有点哑，他清了清嗓子，又说：“ 他…… 你们接吻了吗？” 赫敏干脆地问。罗恩腾地坐了起来，把墨水瓶碰得咕噜噜地滚在地毯上，他全然不管，只顾眼巴巴地盯着哈利。 接了吗？ 他问。哈利从罗恩好奇而兴奋的面孔望向赫敏微蹙的双眉，点了点头。罗恩得意地一挥拳头，嘎嘎大笑，把窗前几个怯怯的二年级学生惊得跳了起来。看到罗恩在地毯上打滚，哈利脸上勉强浮现出一丝笑容。赫敏厌恶地看了罗恩一眼，继续写他的信。 哎， 罗恩最后抬头看着哈利说：“ 怎么样？” 哈利想了一会儿， 是的， 他诚实地说。罗恩发出一声怪叫，很难说是表示祝贺还是恶心。 因为他在哭。 哈利沉重地说。罗恩说，脸上的笑容减退了一些。 你接吻水平那么差吗？ 不知道。 哈利说，他没有想过这一点，顿时担心起来。 可能是吧。 当然不是。 赫敏随口说道，还在忙着写他的信。 你怎么知道？ 罗恩尖刻地问。 因为秋最近一半时间都在哭。 赫敏含糊地说。 吃饭时哭，上盥洗室也哭，到哪儿都哭。 我还以为一点接吻能让他开心起来呢。 罗恩咧嘴笑道。 罗恩。 赫敏板着脸说，把羽毛笔伸到墨水瓶里。 你是我不幸遇到的最迟钝的笨蛋。 这是什么意思？ 罗恩不平地问。 什么人会在别人亲他的时候哭鼻子？ 是啊。 哈利有点绝望地说。 谁会呢？ 赫敏带着几乎是怜悯的表情看着他们这一对。 你们不明白秋现在的心情吗？ 他问。 不明白。 哈利和罗恩一起说。赫敏叹了口气，搁下羽毛笔。 显而易见，他心里很悲伤，因为塞德里克的死。同时我想他有些困惑，因为他以前喜欢塞德里克，现在又喜欢哈利，他搞不清到底最喜欢谁。同时他还感到内疚，觉得和哈利接吻是对心中的塞德里克的亵渎。他还担心要是他跟哈利好的话，别人会怎么说。而且他可能还搞不清对哈利的感情，因为塞德里克死时哈利在场，所以这一切非常矛盾和痛苦。哦，他还怕被踢出赖文克劳魁地奇球队，因为他近来飞得那么差。 他的话把两人说愣了，然后罗恩说： 一个人不能同时有那么多感情，会爆炸的。 你自己只有一茶匙的感情，并不代表人人都是这样。 赫敏挖苦道，又拿起了他的笔。 是他主动的。 哈利说， 我本来不想，他靠过来然后就趴在我身上哭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 怨不得你，伙计。 罗恩说，似乎被吓着了。 你只需要对他温柔点。 赫敏担心地抬起眼睛说， 你有没有啊？ 哈利脸上热得难受。 我好像拍了拍他的背。 赫敏似乎用了很大努力才忍住没有翻白眼。 我想这还不算最糟糕。 他说， 你还打算见他吗？ 我非见不可，是不是？ 哈利说， 有 DA 集会啊。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？ 赫敏不耐烦地说。哈利沉默了。赫敏的话展现了一幕幕吓人的前景。他试着想象跟秋一起出去，或许去霍格莫德村跟他单独相处几小时。在发生了刚才那件事之后，秋当然会期望他约他出去的。这念头使他的胃痛苦地紧缩起来。 反正， 赫敏默然地说，又埋在他的心里了。 你会有很多机会约他的。 要是他不想约他呢？ 罗恩一直盯着哈利，脸上现出一种不常见的精明。 别犯傻。 赫敏含糊地说。 哈利早就喜欢他了，是不是哈利？ 哈利没有回答。不错，他是早就喜欢秋了，但他想象的两人相处的画面中，秋总是快乐的，而不是趴在他肩上哭得不可收拾。 你在给谁写小说呢？ 罗恩问赫敏，伸头去读已经垂到地上的羊皮纸。赫敏把他拖了上去。 维克多尔。 克鲁姆。 我们还知道几个维克多尔呀？ 罗恩没说话，但看上去样样的。他们又沉默地坐了20分钟。罗恩在不耐烦的哼哼和涂涂擦擦中完成了他的变形课论文。赫敏沉着地写到羊皮纸的最后，把它仔细地卷起封好。哈利盯着炉火，特别希望小天狼星的脑袋出现，给他一些关于女孩子的忠告。但炉火只是噼噼啪啪地越烧越低，直到红热的余炭化成了灰烬。哈利环顾四周，发现屋里又只剩他们三个了。 好了，晚安。 赫敏说，打着大哈欠朝女生宿舍的楼梯走去。 他看上克鲁姆什么了？ 罗恩和哈利一起上楼时问道。 嗯， 哈利思考着说， 我想他岁数大些，是不是？又是国际球星。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， 罗恩似乎很恼火。 我说，他不就是个暴躁的饭桶吗？ 确实有点暴躁。 哈利说，他还在想着秋。他们默默地脱掉袍子，换上睡衣。迪安、西莫和纳威都已睡着了。哈利把眼镜放在床头桌上，钻进被里，但没有拉上帷帐，而是盯着纳威床边窗户外的那一片星空。要是他昨晚这个时候知道，24小时之内他会亲吻秋章。 晚安。 罗恩在他右边咕哝着说。 晚安。 哈利说。也许下次，如果有下次的话，他会快乐一些。他应该约他出去的。他当时可能在期待他开口，现在正生着他的气。或者他正躺在床上为塞德里克哭泣。他不知道该怎么想。赫敏的解释似乎使这一切变得更复杂，而不是更好懂了。 学校应该教这个。 他翻了个身想到。 女孩子的心思，这至少比占卜课有用得多。 纳威在睡梦中抽了抽鼻子，远处传来一只猫头鹰的叫声。哈利梦见他回到了 DA 集会的房间，秋埋怨他把他骗来了，说他答应只要他来了就给他150张巧克力蛙画片。哈利辩白着，秋叫了起来， 塞德里克给了我好多好多巧克力蛙画片，看。 他从袍子里掏出一把把的画片撒到空中，然后他又变成了赫敏。赫敏说， 你答应过他的，哈利，我想你最好给他点别的，你的火弩箭怎么样？ 哈利争辩说，他不能把火弩箭送给秋，因为他被乌姆里奇拿走了，而且这一切是荒唐的。他只是到 DA 房间里来挂一些多比脑袋形状的圣诞彩球。 梦境幻化了。他的身体柔软有力而又灵活，在闪亮的金属栅栏间，在阴冷冰冷的石头上滑过。他身体贴着地面，用腹部滑行，光线很暗，但他能看到周围物体的光亮，一些奇异的鲜明的色彩。他转动脑袋，一眼看去，走廊是空的。不对，有个人坐在地上，头垂在胸前，他的轮廓在昏暗中闪烁。哈利伸出舌头，他尝了尝那人的气味，他活着，但在打瞌睡，坐在走廊尽头那扇门的前面。哈利渴望咬那个人，但他必须克制住这种冲动，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那人惊醒了，跳了起来，一件银斗篷从他腿上滑落下来。哈利看到他明亮模糊的轮廓屹立在面前，一根魔杖从皮带上抽出，他别无选择。他从地板上竖起身子，袭击了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把他的尖牙深深地扎进那人的身体，感到肋骨在他的牙齿间碎裂，热乎乎的鲜血涌出，那人痛得大叫，然后没声音了，瘫倒在墙角，鲜血溅到地上，他的前额疼得要命，好像要炸开了。 哈利，哈利！ 他睁开眼睛，浑身浸满冷汗，床单全裹在身上，像紧身衣。他觉得额头上好像插了一把滚烫的火钳。 哈利！ 罗恩站在床前，好像吓坏了。床角还有几个人影。哈利抱紧脑袋，痛得眼前发黑。他滚到床边吐了起来。 他真的病了！ 一个惊恐的声音说：“ 要喊人吗？哈利，哈利！” 他要告诉罗恩，这至关重要。哈利大口吸着气，从床上撑起身子，下决心不再呕吐。他痛得视线模糊。 你爸爸。 他气喘吁吁地说，胸口起伏着。 你爸爸出事了。什么？ 罗恩没听懂。 你爸爸。他被咬了，很严重，到处都是血，我去叫人。 那个惊恐的声音说。哈利听见脚步声跑出了宿舍。 哈利，哥们儿。 罗恩将信将疑。 你只是在做梦。不是。 哈利愤怒地说，一定要让罗恩明白。 不是梦，不是一般的梦。在那儿，我看到了，我干的。 他听到西莫和迪安在嘀嘀咕咕，但他顾不了这么多了。额头上的剧痛稍稍减轻了些，但他还在出汗，发高烧一样浑身哆嗦着。他又呕吐起来，罗恩朝后一跳，闪开了。 哈利，你病了。 他不安地说。 纳维去找人了。我没事。 哈利呛了一下，用睡衣擦擦嘴巴，控制不住地哆嗦着。 我没什么病，更担心的是你爸爸。我们要找到他在哪儿，他流血不止。我是那是一条大蛇。 他想下床，但罗恩把他按了回去。迪安和西莫还在旁边小声嘀咕。过了一分钟还是十分钟，哈利不知道，他只是坐在那儿瑟瑟发抖，感到伤疤的剧痛在缓慢消退。楼梯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他又听到了纳威的声音。 这边，教授。 麦格教授穿着格子呢的晨衣匆匆走进宿舍，眼镜歪架在瘦削的鼻梁上。 怎么了，伯特？哪儿疼？ 哈利从没像现在这样高兴见到他。他现在正需要凤凰社的成员，而不是紧张兮兮给他开些没用的汤药的人。 是罗恩的爸爸。 他说着又坐了起来。 他被蛇咬了，非常严重，我看到的。 什么意思？你看到的？ 麦格教授的黑眉毛拧了起来。 我也说不清，我在睡觉，后来就到了那儿。 你是说你梦见的？ 不是。 哈利烦躁地说，没人听得懂吗？ 我先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梦，一些傻事，后来这个插了进来，是真的，不是我的幻想。威斯莱先生在地上睡觉，被一条大蛇咬了，好多的血，他倒了下去，必须找到他在哪儿。 麦格教授透过歪斜的眼镜盯着他，好像被看到的东西吓坏了。 我没说谎，我也没有发疯。 哈利喊了起来。 跟你说，我是亲眼看到的。 我相信你，波特。 麦格教授干脆地说。 穿上你的晨衣，我们去见校长。